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该吗？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几条来自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东城体育馆路街道近日已经为辖区32个小区的出入口重点区域安装完成了视频监控、人脸卡口、车辆卡口、智慧门禁等公共安全类感知设备，大大提高了居民的安全感。记者了解到，目前东城区已经建成了514个智慧平安小区。市住建委昨天举行建设工程安全质量及智慧管理标杆工地观摩学习活动。目前本市1/3的规模以上工地实现了高标准的智慧化建设，未来智慧工地建设相关的指标还将有望纳入招投标等环节考核系统。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赛时将会应用212辆氢燃料电池车，用于客运服务，助力零排放无污染。赛后呢，这些车辆将会用于区内与市区连接的公交服务用车。好的，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喽。昨天的点歌环节，包括之前的一段时间，好像从立秋之后啊，就会有很多的听众，都在不同的节目当中呢，给我留言说，好像秋天到来了，自己的心情就没有那么好了。另外呢，因为季节的一些变化，身体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症状。那我们今天呢，就再一次的邀请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弘一堂的青年医师胡时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可以很平稳的健康的度过这个秋天。欢迎小胡医生。 Hello， 大家好。 好的，那今天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想要跟小胡医生互动，或者是问他一些关于中医方面的问题，在这个秋天能够平稳度过的问题，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给他留言。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没有及时的回复大家的话呢，大家可以继续的留言，请小胡医生下了节目之后再详细的回复大家个别的有针对性的问题。微博现在可以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给我们的直播帖来留言。进入秋天了，来找小胡的病人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比较明显的特征吗？或者跟夏天相比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吗？ 夏天的话，本身今年夏天一直到现在这几天全都是阴雨连绵的一个状态，雨特别多嘛，特别湿，所以很多人是一个很湿的状态，但正好赶上这几天天气变化，气温温度变化比较大，所以很多人开始有受凉的状态，差不多得有至少1/3的人都是一个受凉的状态了。 就是气候突然的一个变化， 对， 就受凉了。 大家很多人没有转换过来，还是处于夏季那种穿衣或者生活的方式，尤其是晚上受凉的概率会比较大。 嗯。 那么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是情绪肝郁这个问题，尤其是肝就是本身生气引起肝郁这个问题之后再受凉的这一部分人，他的表现是跟我们平时感冒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肝郁的着凉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征呢？ 它一般表现的是头晕、恶心，然后或者说吃饭感觉吃不香，不太想吃饭，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感觉口干口苦，或者是鞋类 就是我们肋骨这地方，他会觉得隐隐的疼。那么这部分人实际上是已经受凉了。 是肝郁之下的， 就是 受凉， 对， 不是单纯的受凉。哎呀，肝郁会不会跟前一段，因为刚刚立秋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茶叶的传承人其实也讲过啊，说伤春悲秋，说因为气候的一些变化呀，包括我们身体上面要去适应这个季节的变化，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情绪会有一些波动。现在的这些肝郁是因为天气的变化导致了情绪的波动吗？情绪不好 有关系，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因为古人言秋多寂寥嘛，就是都是悲秋的一些诗句，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首先秋天，然后再加上阴雨连绵，这种气压的问题也会造成人的心理的这种比较压抑的状态。再加上可能之前整个社会经济各种压力的问题，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的整个心理状态就不太正常。 尤其马上要到第四季度了。对吧，感觉这一年又过去了，然后 没有干什么事情，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心愿， 很多的压力就会来到第四季度第三季度的尾巴，然后再加上秋天到来就会有肝郁啊。那这个如果已经发现了有刚才你之前说的肝郁着凉的这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 会有一个简单的中成药，我们就可以在外面就可以随时买到，叫小柴胡颗粒。 小柴胡颗粒， 对， 划重点。 我们要把那个主要症状再重复一遍。它的首先表现是忽冷忽热，就是一会儿觉得冷，一会儿觉得热，然后 但是不发烧， 对 吧？ 不发烧，或者是温度很低，37度多这种。然后口干口苦，头晕或者眼花，然后有恶心或者吃饭胃口不好，或者胁肋胀痛，只要我刚刚说的这些症状有其中三条，那基本上就是可以去吃这自己去买这个药来吃了。 然后就是因为它是个中成药，我就按照它那药盒上面的要求吃就行了。 对，没问题。 刚才小胡医师说到的那些症状，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因为你有时候听呢，你一听就过去了，就说哎呀有两条好对应啊，就是觉得，但是刚才小胡也特别强调了，一定要有三条啊，大概要三条以上，你说我都符合，然后最好还是可以找到专业的医生，我们就确诊了，哪怕他跟你说一句没错，你听那节目很对，你就是肝郁着凉，快去吃小柴胡颗粒。不要贸然的去吃一些药。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另外呢，就是进入到秋天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会觉得外部的环境会变干燥，自然而然的，比方说我这两天我就会觉得脸明显的就比夏天的时候会要干啊，你抹同样的东西你就会明显的觉得干。但是呢，我们又不停的听各种人在跟我们说你身体有湿气，你要去湿。好，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有矛盾了，说那我到底我自己感受的这个干和我所谓的我要去湿，这中间是矛盾的吗？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问题产生的？ 不光如此，而且很多人都倡导说在秋天的时候一定要滋阴，一定要补阴，这个是一个惯性的思维。但实际上如果说根据我们今年整个的气候这样变化来说的话，那其实我们的今年夏天雨这么多，然后大家又很多是贪凉，就我们刚之前讲过，就是过度的贪凉，吃很多冷饮啊，或者是整天待在空调房里面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们的湿是很重的。在这个季节如果我们再去滋阴的话，那这个湿只会越来越重，它排不出去。所以确实我们来说，现在临床上看到的这部分人大部分十有八九都是湿的，而不是说阴虚的这种状态。 但是往年的秋天 可能 确实是要滋阴的， 北京确实是干燥为主。 那我现在突然因为季节的变化感觉到的外部的这个干，也就是一点点湿度的变化，它没有影响到你内在已经产生的这些湿要把它去除掉，没有影响这个部分。 对。 好，那我们要怎么判断说我现在大概率应该是湿气比较重，除了夏天积累下来的不好的那些生活习惯啊，如果你都沾上了，那我觉得大概率没有什么疑问，你现在肯定体内有湿气。但如果说我一定要有一个想要自己评判的一个标准的话，我是怎么来判断我现在应该去湿还是不应该？ 湿重的人，我们看他主要表现，他一般 很喜欢贪凉，吃凉的东西，或者是吹空调这些，运动会很少，嗯，然后经常的饮食是过剩的一个状态。是的， 等一下，饮食过剩这个状态，很多小朋友也有哦。 对，有，所以现在很多小朋友也有湿。然后我们从临床上看他的具体表现，我们从头到脚说一下吧。 嗯， 比如说在头上面就会感觉头晕晕的、蒙蒙的那种感觉，像一直戴了个帽子一样。 嗯， 然后再往下呢，现在最近好多人突然会起湿疹，然后脸上会起很多的痤疮，而且，这个， 长痘算吗？ 对， 啊，也算， 也算， 嗯， 但是要看他具体长痘的位置是在什么位置。 嗯， 这个跟他的湿的聚集的点也有关系。 嗯， 然后还有很多人没有这些表现，他只是头，就是脖子以上出汗，一直在出汗，这个也是湿的一种表现。 就身上不出汗， 对， 只有脖子以上在出汗，就很明显的你就体内有湿气。 嗯，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呢，一般是比较容易困倦、比较乏力的一个状态。嗯，再往下，肚子容易胀，或者吃饭不太香，然后大便一般是黏腻的。我们通俗来说的话，一般就说马桶不太好冲。 好了，有画面感了。我们这是毕竟是个下午茶时光啊。嗯 嗯。然后他腿一般会比较沉，然后舌苔的话一般就比较厚。大家可以经常说，有的人早上起床刷牙，一定要把舌苔刷下去，那种黏腻的那种舌苔是刷不下去的。 哦，嗯，这个看舌苔也很重要。 对， 嗯，现在就让你的同事隔壁桌的把舌头伸出来，不要指我。好了，我也有一点，有一点，就是你们现在也可以互查互纠一下，好不好？自查自纠不太准确的话，可以互查互纠一下，就哎，也可以帮助家人来看一看。 对， 舌苔是一个很明显的，就可以去判断你湿气是不是 湿重的舌苔，它是整个覆盖在整个舌头面上的。 嗯，刚才特别强调了头也会觉得有点懵， 嗯， 然后脚呢也会觉得有点重。 对， 对吧？这是一头一脚，哎，你就觉得，哎呀， 因为湿它还是一个液态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是会流动的，嗯，它是有流动性的。就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躺了一晚上，它这个湿就很容易沉积在我们的腰这个地方，就可能会觉得腰很困，嗯，很酸的这个感觉。但等我们走了一天或者站了一天，等到下午或晚上的时候，那个湿都到我们小腿，所以我们会觉得腿很沉，走不动路，会有这种感觉。 哦，就是你要观察你全天 对 的不同的时间里面你身体不同的一个症状。 对，我们刚刚说这些症状不能完全反推，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状态。 嗯，明白。各位在听节目的同时，是不是也拿好了你们的小本本，拿起了笔在做一些记录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听的时候不觉得，如果你真的记下一些细节呢，也可以对照的，比如说照一下镜子呀，看一看你舌头的状态呀，舌苔的一个状态，哎，你就会发现，嗯，小胡医生说的很对症，可能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症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疑问想要跟我们来交流的话，欢迎大家到微博上来找我们。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会请小胡大夫在微博上面再详细的回复大家。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哎，你在说比如说觉得会有点容易累啊、困啊这个问题，我就突然想到，说好的春困秋乏夏打盹呢？这是真的到了秋天，我们说这个秋乏的问题。 秋乏的问题也是各种原因 哦， 除了湿， 不单单是这个湿， 或者是本身阳气不足，因为正好是阴阳转换的时候。 哦，嗯，但它也有可能是一部分。 一部分 是 湿 气 的 原 因 啊。如果你单纯的就是现在有点觉得容易困啊什么的，你把它归在秋乏这一类，那还是要找像小胡医生这样的专业的医生了解一下你乏的源头是什么啊。它不一定是湿，但也有可能是湿。 对， 嗯，好，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一系列的都是，哎，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包括你去看你的舌苔厚不厚呀，然后大便是不是黏腻呀，是不是能冲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判断我现在有湿气。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女士比较容易在美容院听到的就是这个词儿。 美容院或者其他养生的一些地方通常会说两个，去湿排毒， 然后就养颜了。 对。 就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讲清楚，是祛湿排毒和养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就前段时间临床上刚就门诊刚来一个患者跟我说他有湿，说他湿很重，我说我先看一下你的舌头，摸一下脉，然后一看你没有湿啊，我说谁跟你说的呀？就确实是在一个美容机构，然后人家跟他说， 就跟他说他湿气重要祛湿。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点一定要特殊单独的提出来一下，强调一下，就是不是说所有人都有湿。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是一定要祛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 但因为祛湿这个词儿，就现在被大家说的有点多和烂了，对不对？祛湿、排毒、养颜这三个词儿，如果我不一并跟你说完，感觉这句话就没说完一样。 身体里任何的问题都会表现在脸上，所以我们脸上的，比如说长一些痘啊，或者有一些暗沉啊，或者不太好的地方，它跟我们身体所有的问题都息息相关，不光是湿的问题，可能气虚就会引起毛孔粗大，比如说容易干郁，那我们在脸颊两侧的地方就会起一些斑或者颜色发暗的这些， 所以不要听就是非专业人士上来就跟你说，哎呀，你湿气很大，你要祛湿啊，你要排毒，那么多毒呀！我每一次听到这三个词儿叠加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就因为你要这样想，如果每个人都是这一套说辞的话，就很有问题了，对吧？怎么可能每一个人的症状是一样的呢？你作息也不一样，生活规律也不一样，吃的东西也不一样，然后你本身的体质的基础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一听到祛湿就跑来找小胡大夫说，小胡大夫快点，我很湿，快帮我祛一下湿。还是要知道，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翻回去听刚才小胡大夫从头说到脚的那些症状，如果确实是有，我们再来考虑怎么祛湿的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怎么祛湿的问题了， 说说补救的办法吧。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吃凉的吃多了，然后最近这两天没忍住又吃了螃蟹。 哎，等一下，吃螃蟹这个事情是很多朋友接下来在中秋节一定会干的一件事儿，对吧？ 因为螃蟹偏寒，湿是可以跟寒结合在一起叫寒湿，跟热结合在一起叫湿热，然后它跟结合之后它就很难去，所以你如果单纯是一个比较平静的单纯的一个痰湿的状态，其实反而好去一些。 就不要再加寒， 不要让它那么交结的那种状态。 不要加寒也不要加热了啊，各位同学。那如果我们观察自己对症，刚才你说的那些症状都有，这个中秋假期大概率我们就要放弃螃蟹了。 对，如果比较重的人确实要放弃， 然后要调整到一个没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再去享用这个美食。 是的， 好，螃蟹不要吃，然后呢也不要继续再贪凉了。 然后 月饼能吃吗？ 油腻的东西也少吃，就是油炸的呀，或者我觉得月饼其实还好，量少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不要让胃肠的负担太重，因为咱们人体化湿的这个主要是要靠我们胃肠这个动力来做到的，如果你给它太多油腻的东西或者太多负担，或者说太凉的东西让它活动减慢，那其实这个湿都是不好化的。 它就郁结在那儿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怎么去掉这个湿的问题。 就一个是刚刚说的吃的问题，一个是运动，我们需要把它的胃肠的功能增加，所以增加代谢。所以一定是要那种稍稍出汗，身上稍稍微微有汗的那种运动。然后而且运动之后不要马上就喝凉水或者马上吹空调，把这个出汗的渠道给阻断掉，那就相当于白练 啊。就是一定，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气还好，就已经比前一段大家如果要锻炼出了很多汗，大概率可能会吹空调。这几天就是温度还20多度啊，是比较适宜的一个温度。 对， 就千万不要再吹空调了。 出了汗之后就不要马上出门，因为现在外面其实还是有点凉的，就等汗落一落再出去比较好。 然后也要及时的就是洗澡呀什么的，把它擦干。 对。 好，这是运动出汗，出汗是一个很好的事儿，但是呢，一定要出汗之后要保护好自己。 对， 好， 出汗就是主要是解决我们表层的这件事，身体表层的，那里面的话就通过我们说的胃肠这种渠道来了，而且还有很多生活细节的，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它的 吃进去的这个途径，然后中间怎么让它出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途径，就是生活习惯的一个途径，就是比如说头发洗完澡一定要马上吹干，湿衣服要及时更换，这些都是一个比较细节的东西。 嗯，但这个问题也是算在不再加重它，也算预防环节。 又是预防，也是一个治疗。其实中医它就是生活方方面面很细节的一些小东西，那从这些小的地方就可以解决很多身体的问题。 嗯，注意一下饮食啊，忌口真的是。所以刚才你总结起来，我们祛湿的第一步就是管住嘴和迈开腿了。 对 呀，依然还是这样。好了，减重的重点也是这个，祛湿的重点也是这个， 一样的。 还是要把它排出去。 对，如果程度比较严重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家这些基础的细节都已经操控到了，但是还没有解决，那就得看医生了。 嗯，但这个我体内有湿，它是不分湿的类别的。对吗？都适用于刚才你说的这些方法。 对，不管是寒湿还是湿热还是什么性质的，那它其实都可以。 嗯，那就只要对应的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症状， 只要对应上面刚刚说的那些症状，我们用这些生活的细节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嗯，各位非常困的时候呢，也有可能是因为睡晚了。这个问题小胡也经常说我啊，因为说到了要运动，就是一个生活习惯问题，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去调整一下作息嘛，它肯定是和夏天的时候会有一个变化嘛，因为你白天也变短了，夜间也变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比方睡眠时长要加长吗？还是我午睡的时间，或者要怎么去给自己一个休息的 这个休息是要根据节气的变化。当然午休我觉得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的，不管老人小孩，像我们说北中医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学生一般中午都会去睡个午觉。 对，就是，而且这个睡午觉其实也不需要很长时间，对吧？ 半个小时、20分钟都可以，就足够了。 嗯，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我们还是按古人的那个方式来，就是他们是根据晚上夜间变长了，那我们就休息的时间适当加长，按这个规律去做就可以。比如说天亮的慢慢越来越早了，那我们就早点起。 睡得不难受的情况下啊，就不要赖床了。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体内有湿的问题，你反复强调了一个湿热还是寒湿。这个部分，因为你刚才说的是整体的一个症状吧。在症状方面它还分吗？就是这两个我们还要再继续自己去判断吗？还是找医生来判断？ 我觉得找医生比较简单，因为要说起来的话可能好长， 有点复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滋阴的事儿了，因为一到了秋天，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我要吃梨膏，哎呀，我要喝梨水，我要各种，这个呢，其实原来大家都觉得哇，我是在滋阴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可以顺利的把这个秋天这个很燥的部分度过去。但其实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小胡医生就说了，也许你并不需要。 对，我们其实刚刚正好说的是相反的，就其实所谓的养生或者所谓的滋阴啊或者祛湿，都是要根据你当时这个人当时的症状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这一套东西。那么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真正的是阴虚的，可能他平时饮食还可以，那么尤其是小孩子上学的身体瘦瘦的那种，然后老人还有更年期女性，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之前快速的过度减肥的人群，一般都是阴虚的一个状态。那这个这一部分人群，我们其实是需要滋阴的东西来的。 那这个它阴虚会表现出来的症状是， 首先一个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瘦的，瘦人比较多，他的舌头伸出来，舌头很光滑，舌苔是很少的。你会发现 舌苔是薄的， 对，你会发现它的舌头很薄很瘦，而且比较干，就是没有什么水上面。 舌头很瘦这个描述很可爱。 对， 好，观察一下，这又到了大家互相看舌头的时间了。舌头比较薄。 然后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比如说口干、眼睛干，然后大便也比较干，小便一般通常是黄的比较多，因为阴虚就会生内热，所以很多人会有一些上火的表现。 哦，这个问题就有点像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有个小炉子在你的体内一直在烤你的， 把你的水分蒸发掉 啊，对，就烤烤烤，哎，就它可能就都干了， 就是干锅了。 有糊味了啊，各位。哦，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它真的就和我们刚才说的湿的那个状态完全就是反的两个极端了。包括你看你的生活习惯也好，或者呈现出来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湿，有人说湿气重就减肥很难减下去嘛，对吧，你就虚胖，对吧， 阴虚的人就很难长上来嘛。 哦，就会瘦，干瘦。 对 啊，然后包括我们去看大便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湿一个干。好，这个是阴虚的。刚才呢小胡也特别强调了，就是像老人啊小孩啊更年期的女性，可能我们会是阴虚的主力人群，要着重的观察一下他们。 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对应的其实很多方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梨，甚至可以做成比如说经常咳嗽那种干咳的没有痰的，其实可以熬成秋梨膏。很好喝的。然后还有很多 好了，你现在说的再好喝我们也喝不着呀。 然后还有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其实有什么育龄膏啊这种东西都是膏方。这就是为什么秋冬季节就是很多中医院都在做膏方这件事儿， 因为真的又到了一个滋补的季节了。 滋补的季节，对。 但也还是那个要反复强调的前提，对，就是一定要对症啊，就是你本来可能不属于阴虚啊，你在那儿补，结果补最后就补出很多湿气来。好，但如果已经判断了自己确实是阴虚，那么就可以吃一点梨膏呀、育龄膏这之类的。好， 还有很多中药的成分，比如说石斛呀、麦冬呀，很多人拿去现在已经自己开始泡上水了。 这个是两个一块泡吗？ 不呀，单独 分别泡。 就是大家很多稍微想要追求一点养生的人。 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石斛也不是随便泡，或者是说适合所有人喝， 这些都不是随便泡的。但是这些是属于滋阴的一个部分，就是至少大家能辨清楚自己如果是真的阴虚可以用这些，如果是那些痰湿的那就不要用这些来泡水了。 辨识自己的症状很重要啊，不要因为很多人觉得哇，我用石斛呀、麦冬啊泡水不管怎么样，就像中年人一定要配一个枸杞保温杯一样，就是它就是标配。哎，我喝上了，我就是养生的，但有可能是养错了。 对 啊，你不太需要这一部分的养。好，在运动方面会给阴虚的人什么样的建议？ 运动方面，阴虚的人就不能出太多的汗，因为汗是阴之液，汗为心之液，它也是属阴的一个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出汗多的运动，就比如说蒸桑拿呀，或者是剧烈的一些跑啊跳啊，这些尽量减少。 果然就是跟有湿气的人不太一样， 就完全是反的。 而且你看始终长不胖的很多有点干瘦的小朋友啊，或者老年人，可能家里人也不太舍得再让他们剧烈运动了，觉得我好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确实也可以给他们一些膏方来滋阴。 对， 好，这个是我们着重说了一下在秋天，依据这个秋天的一些特殊的状况给到大家的建议啊，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祛湿，也不要听到别人可能没有医师资格的一些人跟你说，哎呀，你湿气很重，你要祛湿，你就很慌，心里就觉得哇， 是不是得罪了好多人？ 你是，没有关系，我们节目的嘉宾都这样。哎，分分钟被好朋友拖黑。好了，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微博是今天的直播帖，有什么样的具体的问题啊，可以在留言区来给小胡医师留言。另外呢我们也要问一下，就是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尤其是有时候螃蟹吃多了呀，是吧，就美味享受多了，海鲜啊，或者马上假期又到了嘛，大家这些饮食上面不注意的有可能就会造成腹泻这一类的不适。但这个突发性的不适它并不是单纯的说我有可能是湿或者是阴虚，对吧？ 不一定，它是有的时候是一个慢性长期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之前饮食就喜欢吃一些辛辣刺激油炸或者硬的一些东西，脾胃就已经弱了，就已经伤到了， 那么我们这个弱的这个状态，你再突然吃一个凉的或者是什么东西，它会伤到，这个时候就加重了它这种问题。 就会突然而然的来一些。而且我觉得这个夏天，我听到我周围有好多人，因为你刚才 一开始说那个症状有湿疹嘛，我觉得这个夏天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以往都没有听说他有湿疹，所以这也是这个夏天雨水多它产生的一个后续的影响。 产生的后续的影响，比如说湿疹，好多人起荨麻疹，然后很多人也是因为夏天的这个季节的原因出现了鼻炎、咽炎，然后整个从我们嗓子一直到胸口这个地方憋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那这些问题要怎么办？这个是这个秋天， 这是这个秋天，包括我最近临床遇到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状态， 而这也是之前的夏天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就到这个秋天它很多人就会产生这个结果。 对，因为我们中医其实都是讲因为所以的，都是讲因果的，都是因为之前吃的或者是什么哪些不对了，然后才会造成现在的这样的状态。 好，那我们依次说一下，他如果真的突然有了这样一个症状，或者现在已然是刚才小胡大夫说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啊，我感觉从咽喉一直到胸口啊，都有一点憋闷那种感觉。我们也分症状跟大家说一下解决的办法吧。 好，因为如果是这种憋闷的这种情况，那很多是根据之前有一部分人是之前已经有咳嗽的或者外感着凉的病史了，那这一部分人是需要在之后需要到医生这边来解决的。那如果单纯的只是觉得整个憋闷，之前没有感冒，也没有任何的症状突然出现的，那我们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情绪原因，然后有一部分人是因为气转不开，这时候其实可以稍稍加强一下运动，就是把气转开，在身体里面转起来，能缓解 动起来，让他 就是有一部分人是这样能缓解的。然后还刚刚说到有湿疹、荨麻疹，这个没有办法找医生，自己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它可能有一些是让你迅速的这个不适感下去，你可能会抹一些药，但抹药的同时你还要在内调， 对 啊，让它真的是彻底的好转。湿疹、荨麻疹，包括你有腹泻、腹痛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也不要紧张啊，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因为过去的这个夏天它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秋天，因为很多人突然担心会说，哎呀，我往年都没有这个问题啊， 就是因为整个大的 气候 都不太正常嘛，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很正常。 对，大家不要首先就有心理负担说，哎呀，我以前都没有这个问题，怎么今年就有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年龄大了？其实也不是啊，就是今年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就属于2021年的秋天的一些问题出现了，我们就去解决它就好了。好，那在今天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说一下怎么样可以迅速的去怎么描述比较准确呢，就是当家里面比方说老人呀或者是小朋友呀出现一些小的症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家庭的方法可以帮他们解决？ 比如说哪些症状？ 比如说腹泻。 比如说腹泻的话，那其实如果它明确的是因为吃凉的造成的，或者吃了螃蟹含凉的这种物质，这种性质的食物造成的，那我们其实有藿香正气水。小朋友的话可以拿棉球放好，然后塞到肚脐里面，大人的话可以直接吃。 这么可爱吗？塞到肚子里， 肚 脐里面。 塞到 肚 脐可以帮着他发汗，很好的一个。 哦，哎，这个是一个很，就是腹泻。应对腹泻的一个方法， 而且包括刚刚我们说的一些湿疹或者不明原因的这些疹子，如果你明确是说跟这些湿有关系的话，就刚刚我们说的一些症状它其实都有的话，那其实也是可以用藿香正气水外涂的。 原来藿香正气水不仅仅是在夏天会有很大的作用， 藿香正气水管的是寒湿。 好的好的，它到了秋天的时候的作用是这个样子的。好， 就是它是主要是外面感受了风寒，然后里面是湿的那种状态，就非常适合。 很对症。好。还有我觉得在这个季节，比方说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我的同行，就是咽炎鼻炎咯，对吧？而且呢，因为这两天明显的阴天，这个雨要下不下的时候，你空气湿度很大，其实对鼻炎患者是非常不友好的，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扎针。 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小胡大夫来扎针。我们可以摁哪儿吗？或者是 确实扎针的效果会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快， 一扎见效。 对， 好，我亲身体验过，确实一扎见效。如果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时间，一 扎 见效。 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其实简单的后背在我们胸椎的这个，就是简单说两个肩胛骨中间的这个部位，整个一个区域，你可以用热的东西来敷一敷，或者有条件的话做个艾灸也是可以的。 哦，灸一灸这个部位， 对， 就是后背这个中间。 如果鼻炎属于老流清鼻涕的这种是可以的。 不停的打喷嚏那种应该也属于这种。 也属于这种。 哦，咽炎呢，因为它有可能就要这样清一下，但其实它也没有特别大的不适，这个也是我观察我周围的朋友，就可能在秋天最容易出现的一个症状。 有一部分咽炎是鼻炎、鼻涕倒流造成的。 哦，这个 如果是相关的话，那一定要一起解决。有一部分咽炎是因为最近可能突然有一段时间说话说的特别多，损伤、慢性的这种损伤，那其实可以就我们刚刚说的滋阴的那些药。可以泡水，或者说找大夫开一个代茶饮的小方子都很好用。 但这个也就不像鼻炎那么一扎见效了，是吗？它是一个相对慢性的一个过程。 我这边习惯是用一些中药的小方子来解决。 不管是阴虚阳虚，还有经常听到哎呀我有湿气我要去湿，其实总结起来一句话，就你一定要搞清楚 到底是 自己现在对真实的状况要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了解，我们再去考虑说我是一扎就能够见效，还是我可能 吃一点中成药就能见效，还是在家揉揉肚子就能见效。啊，那听起来这个冬天很冷，贴秋膘还是很有必要的吧。哎，贴秋膘也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因为脂肪层确实能抵御很多。 好了，等这个秋天毕竟刚刚开始嘛，贴秋膘的事儿呢，我们就请小胡同学下一次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各位吃货们，我们就留一下小扣子，之后的周四我们再请小胡大夫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小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大家。 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下周一下午的3:18再见喽。